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花花草草和一些吃的东西看起来非常的普通，但是啊，它们却是中医手中的良药，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些大家习以为常的花和草。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今天许多人面临着亚健康的一个状况，特别是年轻一代，因为他们不得不应对空气污染、工作压力等等。虽然西药呢可以治疗疾病，但是啊，中医可以呢帮助大家保持健康，预防疾病，使它成为身心健康的一个更好的选择。好，这是我们今天要翻译的第一段，同时啊，指出了社会当中一群人面临着一些健康的困扰，健康的问题。比如说讲到了年轻人哈，特别是年轻人面临着一种叫亚健康的一个状况。Many people today face 面临着一个亚健康。我们看看亚健康英文如何来翻译。健康我们知道是 health， health。那么亚健康呢，它是低于标准的一个健康。标准这个词我们学过，叫 standard， standard， S-T-A-N-D-A-R-D， standard。 那么亚健康呢，它表示低于某一个标准。我们学过一个前缀啊，表示低于某一个标准是 sub， S-U-B， 哈，这个词我们讲过。比如说 subway， 地铁，地铁是什么意思啊？表示呢在地面下面的一个东西，叫做 subway。 那么亚健康呢是 substandard health。 哎，同学们记一下 substandard health， 亚健康。 especially the young generation， 尤其呢是年轻一代哈， young generation， 因为他们面临着哈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讲到了空气污染和呢工作的压力， who have to deal with。 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deal 和我们加介词 with， 表示一个人能够解决一个困难。比如说I will 或 I have to deal with the difficulties， I have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哎，那么同样啊，也可以指呢一个人要面对哈，要能够搞定一个人，也可以说 I have to deal with him， 表示一个人能够呢搞定另外一个人。当然我们翻译成搞定的话呢，表示劝某人，或者呢表示呢跟某人讲某一个道理，让他能够听懂某一个道理哈。我们用这个词 deal withsome people。 后面出现了几个问题，一个呢是 air pollution， air pollution 空气污染，另外呢是工作的压力， work pressure， work pressure。 我们讲过这个 pressure， P-R-E-S-S-U-R-E， 表示压力。我们常用的这个词组呢可以用 under pressure， under pressure。 比如说学生们哈，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因此啊他们面临着巨大的一个学习的压力。我们可以说 Final examination is coming， 啊，期末考试即将来临了。 And the students are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under pressure，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面临着很大的一种压力哈，用这个词组 pressure。 Well， Western medicine can treat disease， 啊，我们说呢西药呢可以治疗一些疾病，用这个词 treat， T-R-E-A-T， treat disease。同学们想一想，我们还学过另外一个动词表示治愈哈，叫 cure， C-U-R-E， 表示一种药或者呢一种的医疗手段呢可以把这个病呢治愈了，表示这个人 OK 了，没有问题了，用的是 cure。 但是呢用 treat， T-R-E-A-T 呢表示呢 他去治疗，但是能不能给他治愈的话呢，不能肯定哈。所以呢这两个词的区别还是挺大的，一个是 treat， 一个是 cure。 Chinese medicine can help you stay healthy， 帮助大家啊能够健康，同时 prevent illness， 避免疾病的发生， prevent illness， prevent 啊防止避免 illness in the first place， 后面这个介词词组非常的重要啊，表示说首先啊可以哈、啊、就是说在第一点上哈、啊、在很早的一个阶段就可以呢帮助大家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的状况，同时呢预防疾病的发生，因此用的这个词组呢 in the first place， making a better choice for overall wellness。那么成为了一个全身心的这么一个健康，或者呢叫做身心健康的一个更好的选择， making a better choice、啊、接下来 better choice for overall wellness， overall 表示全面的整体的意思， overall O-V-E-R-A-L-L overall wellness， 后面呢这个健康没有用大家熟悉的 health， 而用另外一个词来替换叫 wellness。这个词啊其实不难，我们学过哈，表示一个人身体好，我们不用 good， 而用一个 I am well thank you， I am well thank you， 这里面这个 well 表示一个人的身体非常的好，是一个形容词。那么如果指健康的话呢，我们在这个 well 后面加一个 N-E-S-S wellness， wellness 表示健康，就等同于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 health， health。但是我们知道不同的中药有不同的特点，针对不同的健康问题，因此我们应该选择适合大家的中药非常的重要。 But different Chinese medicine have a different functions， 不同的一个功效啊 function 我们讲过可以指药的功效，也可以指呢这个设备啊机器它有很好的或很差的一个 function， targeting a different health issues， 针对不同的健康问题用的这个词 target， 我们知道 target 是表示目标，这里面这个目标呢是一个动词了，表示能够击中啊这个目标， targeting different health issues， making it important to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ones， 最适合你的哈、我们说这个中药 for your situation， 面对大家不同的问题哈、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不同的一个choice、啊、不同的一个选择、啊、不同的一个中药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啊、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些中药。 Let's take a look at some common Chinese medicine to consider for your health and well-being、啊、那么大家呢看一看一些 common， 我们讲过 common C-O-M-M-O-N 表示普通的常见的 Chinese medicine to consider for your health and well-being。首先出场的第一个哈，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花呢叫 lily 啊，大家都会哈， lily 是百合花，这个 lily， 但是啊大家知道吗，干百合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事实上呢它可以帮助呢我们的脾胃祛湿润肺，缓解我们的咳嗽，但是啊有一点希望大家注意啊，那些患感冒的人不应该吃干百合，因为呢百合呢它的这个属性呢属于寒性的食物，所以呢大家在感冒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避免吃这个干百合。 Most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the pure and the fragrant lily。 好，那么看一下这个词组 be familiar with， 我们都学过，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了解， familiar withThe pure and the fragrant、啊、两个形容词 pure 纯洁的，第二个呢 fragrant 非常香的、啊、这个词 fragrant， 我们在前几期讲过香山这个词、啊、叫做 the hill of fragrance、啊、后面用的是 ce 表示这个香味，而今天呢是有香味的、啊、是个形容词叫 fragrant lily。 But did you know that the dry lily has a high medical value？那么这里面出现的这个 lily 呢，百合不是大家熟知的这个鲜百合，而是呢干的百合 dried lily， 有的很高的一个药用的价值 high medical value。 In fact it can help the spleen、哎、出现了我们讲过了这个脾胃哈，这个词 spleen S-P-L-E-E-N and stomach， 脾是 spleen， 胃呢我们都熟悉叫 stomach， 合到一起脾胃 spleen and stomach， remove the dampness，去湿哈，这个湿气哈，我们说在夏天呢，可能我们的身体的湿气呢特别的重哈，那么这个湿气呢，英文的形容词呢是 damp， D-A-M-P， damp， 但是今天我们要学它的名词的这个词性叫 dampness， N-E-S-S， remove dampness， remove dampness， 表示呢去湿润肺，哎，后面出现这个肺我们都会 lung，前面这个去哈，我们说这个润呢表示滋润哈，滋养我们的肺部，用这个 moisten， M-O-I-S-T， 我们学过这个 moist 是湿的，但是后面加一个 T-E-N 呢，表示把一个东西呢弄湿了哈， moisten the lungs and relieve cough， 缓解我们的咳嗽啊，这里面这个缓解 R-E-L-I-E-V-E 缓解。因此我们总结一下哈，中医里面常用的一些动词哈，比如说去湿，这个去呢用的是 remove， 然后呢润肺的这个润叫 moisten， 然后最后一个是缓解叫 relieve 哈，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哈，用在这个讲中医的时候呢特别常用的这些动词。 But those people who have a cold should not take a dry lily because of its cold nature， 但是呢患有感冒的人呢尽量的哈不要吃这些干的百合 dry lily， 因为它的这个生性呢属于寒哈，叫 cold nature。 讲完了百合，接下来我们聊另外一个大家特别熟悉的呢，叫 peppermint， peppermint 啊，薄荷。薄荷在夏天啊是一种特别受大家欢迎的解暑的一个东西，人们呢用薄荷来装饰一些甜点啊，制作冷饮和烹饪一些菜肴，它的功效呢也非常的强大，它可以缓解我们的疼痛，缓解我们的皮肤的这种痒的这个程度，清喉，缓解内热。如果大家觉得喉咙啊痛或者痒的话呢，可以呢做一杯薄荷茶来缓解。看一下薄荷的英文的拼写呢是 P-E-P-P-E-R-M-I-N-T， peppermint， peppermint 啊，薄荷 peppermint is a popular ingredient during the summer，在夏天特别受欢迎的一个 ingredient， 一个什么呢，一种物质哈，一个调料哈，那么一个成分，用这个词 ingredient 哈，我们讲做菜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 ingredient， 表示一个东西里面的成分哈， ingredient。 During the summer people use the plant to decorate desserts， 好，那么出现了这个甜点啊，这个词叫 dessert， D-E-S-S-E-R-T， dessert，这个词啊和这个沙漠哈有点相似，沙漠的拼写呢是 D-E-S-E-R-T， 叫做 desert， desert， 那么甜点呢是 D-E-S-S-E-R-T 哈， dessert， 它的发音呢不太一样啊，因此啊同学们能够区分出这个甜点和沙漠它的拼写和发音上的这个区别。 Make cold drinks and cook dishes，那么呢我们可以呢做一些冷饮以及呢烹饪一些菜肴， cook dishes。 后面又出现了一系列的缓解的这些动词哈，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It can ease pain， 第一个动词出场了， ease， E-A-S-E 表示缓解， ease pain。 第二个呢 relieve itching，缓解我们的这个瘙痒啊，这个词哈，这个 itching 我们知道 I-T-C-H-I-N-G 呢表示痒，它的动词呢是 itch， 如果说一个人觉得非常的痒叫 itchy 啊， I-T-C-H-Y， itchy， 因此缓解呢跟上段的这个缓解是差不多的， relieve， R-E-L-I-E-V-E、啊、R-E-L-I-E-V-E， relieve， relieve itching， 缓解我们的痒的这个程度。 clear the throat 啊，清喉啊，让我们的这个嗓子更加的舒服啊，用的 clear the throat， 这里面这个 clear是一个动词哈，清除掉，让我们的嗓子更加的舒服。 And relieve internal heat or fever， 同时呢让我们的内热哈也能够有一定的，或有一个同时让我们的身体的内热啊有一定的缓解哈，叫缓解我们的内热。 If you have a sore throat or feel itchy， 如果大家的喉咙哈，自己的这个嗓子觉得非常的痛或者呢非常的痒哈，两个形容词我们指这个嗓子的两个出现 情况的啊，两个形容词，一个呢是 sore，S-O-R-E 啊，同学们记下来，表示呢某一个身体的部位呢疼或者呢酸，用这个词 sore， 比如说 sore arm， 我们的手臂哈、啊、特别的酸痛，我们的背痛呢叫 sore back 啊，我们的背痛 sore back。另外呢，我们说皮肤受到了刺激之后呢，会觉得非常的痒，用这个字 itchy，I-T-C-H-Y，itchy。You can make a cup of peppermint tea for relief. 你可以呢做一杯非常好喝的薄荷茶来缓解哈。这里面 a cup of peppermint tea 哈，我们记一下 peppermint tea for relief 啊，缓解一下 R E L I E F。这里面这个缓解啊是一个名词了，跟我们刚才讲这个 relief 啊两个词呢是不同的词性，但是呢都表示缓解。relieve 后面 ve 结尾呢表示缓解，比如说 the pain the itchiness， 但是后面这个 relief 是一个名词了，表示来缓解哈，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好，那么通过今天的讲解啊，我们了解到啊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些花，以及呢家里面养的一些花和草呢，可能是呢有着无穷魅力的一个中药的一个秘方或者一个偏方。好，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Many people today face substandard health, especially the young generation who have to deal with air pollution, work pressure. While Western medicine can treat disease, Chinese medicine can help you stay healthy and prevent illness in the first place, making a better choice for overall wellness. But different Chinese medicine have a different functions, targeting different health issues, making it important to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ones for your situations.Let's take a look at some of the common Chinese medicines to consider for your health and well-being. Most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the pure and fragrant lily, but did you know that dry lily has a high medical values? In fact, it can help the spleen and stomach, remove dampness, moisten the lungs, and relieve cough. But those people who have a cold should not take dry lily because of its cold nature.Peppermint is a popular ingredient during the summer. People use the plant to decorate desserts, making cold drinks, and cook dishes. It can ease pains, relieve itchings, clear the throat, and relieve internal heat or fever. If you have a sore throat or feel itchy, you can make a cup of peppermint tea for relief.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叫吧，乔治。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George. 那今天我想为大家分享朱尔斯·费佛先生所写的关于 George 的故事。This is George. 这是乔治。大家一听到 Jason 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马上会联想到另外一句话。He was a good little monkey, but he was always curious. 他是一个很棒的小猴子，但是他很好奇。Actually, it is not a monkey. It is a dog. 那实际上，今天的乔治是一条小狗狗。妈妈总是想让乔治能够正常地发出狗狗的叫声，但是他总是叫着 moo, meow, quack.等等这样的声音。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ark, George by Jules Pfeiffer.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叫吧，乔治。 George's mother said, 乔治的妈妈说 Bark, George, 啊，叫一声吧，乔治。 George went, 喵。 乔治叫道，喵，喵。 No, George, said George's mother. Cats go, 喵。 Dogs go, arf. Now, bark, George.George went crack, crack. 哦、oh, ，不对，不对，乔治。乔治的妈妈说，猫咪的叫声才是喵喵，而小狗狗应该是 汪汪叫的，来，快叫一声，乔治。结果乔治叫道，嘎，嘎。No, George, said George's mother. Ducks go quack, quack. Dogs go uff. Now bark, George. George went oink. 哦，不对，乔治。乔治的妈妈说，鸭子的叫声啊才是嘎嘎的，小狗是汪汪叫的，来快叫一声，乔治。乔治叫道，哦。No, George, said George's mother. Pigs go oink. Dogs go urf. Now bark, George. George went moo. 哦，不对不对，乔治。乔治的妈妈说，猪的叫声才是吼吼，狗狗的叫声啊是汪汪的，快来叫一声，乔治。乔治叫道，哞。 George's mother took George to the vet. I'll soon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said the vet. Please bark, George. 乔治的妈妈带着乔治啊去看医生。医生说，很快我就会找出真相的，放心吧。乔治，来叫一声。 George went meow. 好吧，乔治的叫声是喵喵。 The vet reached deep down inside of George and pulled out a cat. 医生啊，就把手深深地伸进了乔治的肚子里，然后他拽出了一只小猫咪。 Bark again, George. George went quack, quack. The vet reached deep, deep down inside of George and pulled out a duck. 那再叫一声，乔治。结果乔治啊叫到嘎嘎。医生呢就伸手到乔治的肚子里更深更深的地方，然后拽出了一只小鸭子。 Bark again, George. George went oink. The vet reached deep, deep, deep down inside of George and pulled out a pig. 那，医生说，请再叫一声，乔治。乔治叫道，结果呀，医生使劲地往他的肚子里伸呐，伸呐，伸呐，把手深深地插进了乔治的肚子里，结果又拽出了一头猪。 Bark again, George. George went moo. The vet put on his longest latex glove. Then he reached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own inside of George. 再叫一次，乔治。乔治叫道，哞。医生戴上了他最长最长的乳胶手套，然后啊，把手伸进了乔治的肚子里，更深更深更深更更更更更深的伸出去。此时此刻的小狗狗的妈妈已经彻底崩溃了，太神奇的肚子了，乔治你都吃了什么呀？ And pulled out a cow. 然后啊，拽出了一只母牛。 Bark again, George. George went off. 再叫一次，乔治。乔治叫道，汪汪。 Wow, George's mother was so thrilled that she kissed the vet, and the cat, and the duck, and the pig, and the cow. 乔治的妈妈太高兴，太兴奋，太激动了。他亲了医生一下，然后又亲了小猫、鸭子、小猪，还有母牛。 On the way home, she wanted to show George off to everyone on the street. So she said, Bark, George. And George went,